中发表这个公众演讲，题目是年轻人怎样才能收获成功和快乐。 在座的年轻人，我们看到你的会中呢有好几位呢年轻人，的确呢你们都是很宝贵的。那关于年轻人，有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答案吗？耶和华看到你时，他对你有什么感受呢？那或者我们呢一起来看在传道书的11:9，那这里会告诉你耶和华对你的感受。那么请大家一起翻到传道书11:9。传道书的11:9，年轻人，你年轻的时候要欢乐，趁年少的日子，你的心只管好好享受，尽管走你的心要走的路，照你的眼所见的去行。好，我们再稍微停在这个部分。所以年轻人，你留意到耶和华对你有什么看法和感受呢？那经文说到耶和华希望你快乐，希望你享受自由，这是他的心愿来的。那他不是要绑住你，他要你快乐。所以从经文说，照你的心，照你所要的去做，他要你享有自由，这是他的心愿。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就说到，不过你该知道上帝要因这一切审判你。肯定你说刚才要我快乐，现在那个语气好像转变了，要审判我呀，肯定你会觉得有点怕了，快乐自由，然后等一下要审判我。那如果我们呢看这经文的话，上下文，其实耶和华是怀着呢一个慈父关心的语气跟你说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给了我们所有人自由，但有一个事实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人被造成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够完全的预知一切，所以我们的自由是有一个限定的范围的。也就是为什么耶和华说你可以有选择做任何东西，但要留意这个原则，或者我们一起来看就明白他的意思。加拉太书6:7，加拉太书6:7说了这个原则，人有自由，你要种什么都可以。那这里说不要受迷惑，上帝是不可蔑视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跟刚才耶和华怀着关心的语气说的，就是我们明白，因为年轻人你可以有自由做任何事情，但你要为所做的事和种的付出代价，或者接受这个后果。好的我们高兴，但是不好的伤心，对吗？不但只是伤心，甚至会痛苦。所以耶和华希望你能够在做决定方面呢明知，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给了你自由，但是呢他希望你善用这个自由，因为自由呢带来了责任。就好像我们拿了驾驶执照，我们 pass 了，可以驾车，我们可以去哪里都可以，但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呢？遵守交通规则，对吗？虽然我们可以去哪里，同样的，耶和华也希望你能够在做决定的时候能够明知。那今天我们就想和你们呢一起谈，特别年轻人，在目前有三方面呢影响着 全球的年轻人的。当然情况还有很多，不过我们限定于三方面，希望善用以下的时间跟你一起去谈，因为这三方面正在影响着年轻人，在这三方面你都需要做决定的。那第一方面，选择朋友；第二方面，性行为方面；那第三，未来和前途。那这三方面都是许多年轻人都关心的啊，所以我们呢想趁这个机会，跟你一起谈。那耶和华希望你在这三方面怎么样做决定？你有自由，不过耶和华也给了你一些原则，让你在这三方面呢可以做明智的决定。那你收成的不是痛苦，而是成功、快乐。这个是我们的心愿。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第一项，选择朋友。每个人都需要朋友，对吗？无论我们的年龄多大。有的人说，我一生中找到一个知己已经很好了。的确的，人都需要朋友的，我们被设计成造成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年轻人也一样，你也希望有朋友。好，那就先让我们看在选朋友方面呢，耶和华给了你什么原则，然后你想想这些原则背后的益处。我们就直接看第一个原则，在箴言十三章，箴言十三章的第二十节，箴言十三章二十节，关于朋友，这里说十三章二十节，跟智慧人同行就有智慧，同愚昧人来往难免吃亏。那这原则告诉我们，朋友呢对你的影响很大的，你跟怎么样的人交往就会受影响的。你听了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哪里会？我很强的，我影响别人就有，别人不能影响我了。不过，不要轻看上帝给的这个原则，请看罗马书十二章又怎么样说？什么？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说不要被这个制度同化，倒要更新思想而改变自己，好查验上帝那良善完美而又蒙他悦纳的旨意。我们不要轻看刚才所说的话，为什么呢？二节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的确的，我们跟怎么样的人交往呢，经过一段时间会受影响的。那这里用同化呢这个词，它有好方面，也可以让我们看出它的不好一方面。我们就说一说好的，就好像如果有些人，我们的一些外国朋友，他们来到马来西亚，那榴莲季节的时候，他们问，哇，这个是什么什么腐烂的味道呢？他们开着鼻子，对吗？那有的过了半年一年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爱上了榴莲了，他们喜欢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慢慢改变。那有的可能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经验，我们去一些国家可能生活住，我们看，哎，为什么那里的人的服装很奇怪，他的习惯很奇怪，吃的东西很奇怪，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可以接受了，觉得普遍了，而且甚至觉得也不错，也喜欢那里的服装食物了，或者那边的观点，所以被同化了，渐渐的同化，这是好方面。但同样的，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呢，童话也一样，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改变了你的想法，你的观点，你的价值，所以可以指向不好方面。所以如果你跟一个不爱耶和华的人，你跟一位没有上帝标准的朋友经常来往的话，那你就会被同化了，会不知不觉跟他一样的想法看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关于朋友呢，我们希望你能够明知。可能你说会中同辈不多啊，每个都比我年纪大。那做朋友方面呢，你可以开阔，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节，有了一个这样的记载，你可以记下来。 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节说到，有两个人，大卫和约拿单，他们是好朋友。你知道他们的年龄之间有多大呢？30岁，约拿单大大卫30岁。不过圣经说他们是好朋友，因为他们两个呢都爱耶和华，也爱上帝的标准，然后他们找到知己，成为好朋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包括年轻人，你的朋友同年龄不一定需要同龄的，而不同背景年龄都可以成为好朋友的。那这里也鼓励我们大家，成人大人，我们也可以开自己的心，跟年轻人做朋友，对吗？我们可以开阔自己的心。所以年轻人不要认为弟兄姐妹年纪大，他们的心还是很年轻的。所以这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什么？你可以选不同的朋友。那最后关于朋友，我们也想鼓励你，既然你在等好朋友，那有一个问题，我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朋友呢？你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吗？我在找好朋友，不过如果别人选我做朋友，我会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想想这一方面是好的，因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观点的话，可能我们有机会找到很多朋友。所以趁机会培养一些好的品质，使你成为别人的好朋友的。你可以看箴言，箴言的18章24节，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说，有些朋友总是彼此伤害，有的朋友却比兄弟更亲密。对了，有些朋友彼此伤害，那我是不是一个会想到别人利益的好朋友，还是我时常想我自己的呢？我跟你做朋友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不要。还是我们会想到这里说的别人的好处呢？这是一个美德来的，很少人在今天有这方面。不过你认识耶和华的话，你可以培养这个美德，顾及别人的好处。你可以记下箴言10章19节，箴言10章19节也说，多言多语难免犯错，约束嘴唇才有智慧。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会讲话呢，讲话可以鼓励人、造诣人，而不是伤人。所以培养这些好的美德，可以让你成为别人的好朋友。例如信得住、你可以保密，不多事，想到别人，这些都是美德，成为好朋友的美德来的。所以如果你培养这一切的话，也留意耶和华的原则，你就能够在选择朋友方面呢成功和快乐。我们谈的朋友，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性方面。关于性方面呢，很多年轻人对这方面都很好奇，然后他们得的资料呢来自不同方面，特别现在科技，我们通过这个网页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但也有很多很多我们说都是自私的，都是跟上帝的标准相反的，关于性资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如果年轻人在这方面吸取这样的资料，他对性道德方面或者对性方面呢，就会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我们就直接来看关于性方面上帝所给的吩咐是什么，然后你觉得严不严呢？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6章18节，哥林多前书6章18节，6章18节直接说，你们要远避淫乱，人所犯的罪除了淫乱都在身体以外，但淫乱的人都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所以你留意到经文说的要远避淫乱，淫乱呢就是跟不是自己配偶的人发生性关系，或者两个没有结婚的人发生性关系，不道德淫乱或者通奸。那现在可能你会想，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在我的学校，我的工作的地方，我认识的人，我的亲戚朋友，他们很多都在这方面自由的选择的，婚前婚后他们都，或者你可以说他们都乱来的，当然看来他们很幸福很快乐没有事。 但为什么上帝这么严呢？上帝给了我这个能力，也给了我这个感觉需要，为什么却给了这个这么严？只有要跟自己结了婚或者 合法夫妇才能够有这个关系呢？为什么这么严？我们看这些原则背后都有它的原因的。如果我们了解这些原则背后的原因，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和华要给这个规条，不是要控制，是保护。我们就直接来说，为什么耶和华在心方面他给了这个这么可以说高的原则呢？只有一夫一妻合法的夫妇才能够享有这个关系呢，而不是你情我愿随便呢？那如果我们想想第一对男女的时候，耶和华给他们这个性的能力，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能够孕育生命，就是传宗接代，他能够孕育生命有另外一代。然后同时夫妻之间可以享有这个亲密的关系，耶和华的祝福。所以知道的这一点呢，我们对这个性呢就不会像一般的人以自私的角度满足自己的欲望去看了，对吗？因为这是孕育生命的。举个例子，如果学校做了一个安排，你的老师带你去参观一所大医院，然后这所医院呢，这次你有机会看他的手术室，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的，所以这次让你去看这个手术室。你进了手术室，你会不会随便动那些手术刀呢？哇，这个是什么工具？哇，这个仪器怎么样开？怎么样？你会不会随便动这些手术室里面的仪器和工具呢？一般上我们不会，对吗？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手术室这些工具这些机器或者仪器是用来救命的，所以你知道这点你就会尊重，是吗？你会尊重，不会乱动，因为这个手术室是用来救命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有了上帝对性方面的正确知识了解，我们对性方面呢就不会轻看了，不会随便了，就好像一些没有上帝标准的人一样了，你说是吗？所以耶和华教育我们是要保护我们，我们不用多说，我们说一点就好。你看很多人在这方面不理会的满足自己，结果很多年轻人小小他们怀孕了，未婚先孕，结果有的把胎儿打掉为自己带来精神上的折磨痛苦，有的生下来没有能力养给父母，父母整家又连了一个大圈，下一代又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种难题，对不对？所以就是因为人在性方面没有上帝的标准所造成的。所以年轻人，我们真的希望你在这方面保护自己，耶和华希望你在这方面有他的标准，然后你不会被骗，也不会做错的决定。那关于性方面，让我们一起看我们可以培养的是什么品质。我们鼓励你培养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四节，每个人都该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身体，应该保持圣洁尊荣。所以年轻人，你可以求耶和华给你力量，培养一个特别的品质，就是自制。自制，有了自制，就好像一辆车有这个刹车器，就是 brake。如果一辆车没有 brake 的话，那你敢驾这辆车吗？或者你敢坐这辆车吗？我们都怕，对吗？如果没有 brake， 没有刹车器，它这个车会停，最后呢，在山坡下或者大树前才停。最后呢，受伤了。所以的确培养自制可以保护你不会在学校工作的地方受一些可能没有上帝标准的男同事女同事男同学女同学所引诱你有那个 break， 你知道这个时候我要停或者我不要上这样的一辆车，就不会出 大祸了。那你可以记下月色这个好榜样，在不久前的守望台我们也谈及它，你可以记下创世纪三十九章七到十二节， 如果我们看约瑟的话，约瑟他遇到引诱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直接来看这个部分，39章的第十节和十一节，我们都熟悉约瑟，他被卖为奴在波底法这个人主人的家里，然后他的主人的妻子看上了约瑟，这里说天天的引诱他，就好像你在学校可能有某个人看上你，工作地方有某个人看上你，天天的给你这个讯号。那你看约瑟怎么样做呢？第十节说他天天对约瑟说话，约瑟总不理睬他，不肯与他同寝，也不跟他在一起。然后十一节你留意，有一天约瑟照常到屋里办事，家里的人全部在屋里，他抓住约瑟的衣服说，与我同寝吧。那约瑟这时有什么反应呢？约瑟有没有说给我想一下好吗，给我三秒钟。你们有什么看到这里说约瑟把衣服撇在他手里跑到外面去了，一秒钟也没有，0.001秒也没有，他就马上跑了，他知道这不对的。所以为什么约瑟能够有这么快的反应呢？因为他之前已经有了上帝的标准，在婚姻和性方面他已经知道上帝的标准，然后他自己呢也下了决心，他也培养了自制，他有 break， 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控制自己，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况来的时候我要马上离开。所以年轻人，我们就想在这里先装备你，鼓励你，你有耶和华的标准关于性方面，然后也培养自己有这个自制的能力，然后就小心留意你的交往，引诱还没有来你就知道怎么样了，来的时候你也知道怎么样做出反应，或者甚至你可以甚至避开，不用到那个引诱的程度，你知道谁可以交往谁不可以交往。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方面成功，也保护自己。那最后我们谈的关于性，我们就来谈你的未来和前途。未来前途是很多年轻人都关心的。首先关于这个未来和前途，我们一般和成长的环境、学校、这个社会、亲戚风气，很多人就是要出人头地，要赚大钱、有名、成功，这一切。那关于未来，或者我们直接看耶和华给了我们一项通知，这个通知是什么呢？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谁爱世界，爱父亲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凡世界的事，比如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炫耀财物的行为，都不是源于父亲的，而是源于世界的。那请留意十七节强调这个部分，这个世界和世界的欲望正在消失，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却永远长存。所以年轻人，耶和华直接给了你一项通知，他说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世界所谓的繁荣，看来很多很有趣的这个世界呢，这里说正在下沉，而且正在消失了，也就是它会被翻新，会被毁去，然后翻新。耶和华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呢要过去了，就好像一艘要沉的破了大洞的游轮。有时我们在马六甲海峡看到什么很美的这些游轮，如果你有一天在这个游轮上，然后这个游轮开始破了一个大洞，开始下沉的话，你的反应会如何呢？你会不会说，让我在它还没有沉完之前，我跑去头等舱享受一几秒钟也好，然后它沉完之前我们就跳出来？不会，对吗？我们一个正常的人绝不会这样想，一知道它要沉的话，无论它是多美都好，第一就是要逃命了，对不对？先逃命，有了命才有未来，才能够享受。同样的，耶和华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沉了，要改变了。 所以年轻人，耶和华希望你在选择方面也不要不会被这个世界牵着走，哦，无定的追求这个名利啊、地位啊、钱财啊，无止休的一直读一直读，就好像拿这个一个名而已。这些东西呢，你看在传道书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传道书的五章十和十一节，传道书的第五章十和十一节就这样说，贪爱银子的人有了银子也不满足，贪爱钱财的人收入再多也不知足，这也是空虚。十一节，好东西增多，吃的人也必增多，财主得到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罢了。哦，你留意到吗？不过眼看罢了，只是给人看而已。我成功，我厉害，我第一，但是里面的苦没有人知道，一个壳，对吗？的确，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有时我们回想一下一些亲朋戚友、朋友或者自己的经历，我们不说每个人，或一般上很多人都可能就是追求一些只是表面给人看，有些人说，哎，为我们的家争一口气，给大家看你出人头地，但是一些孩子读什么课程父母也不知道，对吗？只要你拿到一个文凭，只要你有一个相片回来就行了，然后给我们出头。但是读什么课程真的有用吗？或者受到怎么影响？给人看罢了。或者有的人追求物质、名利、地位，也是要给人看，对吗？只是一个给人看的一个假象，那却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有些年轻人因为这样要给人看，结果灵性属灵方面跟上帝的关系都毁了。所以的确我们不要让这个世界所谓的给人看地位、财富、名利给牵着走，记得真正的未来在前面，真正美好的未来在前面。我们愿意现在呢就听从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所以年轻人或者可以鼓励你记下这个经文，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三十五节，培养这个精神，就是施予比接受更快乐，以其向这个世界以自我为中心，出人头地，培养一些施予。这里的精神就是想到耶和华，为耶和华工作，关心耶和华所关心的。耶和华现在关心的就是这个目前的救人的工作，通过传道工作，那就让人知道美好的未来，那人可以跟耶和华缔结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工作本身就是真正很有值得的。所以年轻人，你可以培养这样的一种无私的精神。你目前的读书读的课程和计划，可以想我可以用来未来为耶和华服务，为人服务吗？培养这个施予的精神。你这样做的话呢，才是真正呢投资一个美好的未来，真正有一个美好的前途等着你。所以这也是我们很想跟你分享，耶和华先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好追求了，真的重要的是跟他的关系。所以这三方面呢，我们提了耶和华对你给你的原则，那最后一个总目标，如果一个人觉得耶和华不存在也不真实的话，以上的这些原则只是这里经那边出而已，对吗？如果耶和华不是真实的话，在学校或者在家里，如果某个人，或者你说我会听那个老师，因为你认识那个老师，你尊重他，你也信赖他，所以老师告诉你什么，你说我会做。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你培养这样的信心，对耶和华认识他，知道他存在，然后不但只是这样，信赖他，他所说的话。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就真正的成功了。所以最后鼓励你把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六节的经文作为在这个探访之后，甚至这个演讲之后的个人目标。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七章六节说，人没有信心就不能赢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存在，又信他必奖赏恳切寻求他的人。所以年轻人，鼓励你在这个探访这演讲之后，你的个人研读目标就是要寻求耶和华真的存在吗？好，如果你说我现在相信耶和华真的存在，那接下来的进一个目标就是深入的认识他，认识他到你可以信赖他。有了这个关系，日后耶和华通过圣经给你的任何吩咐呢，你都会愿意的听。你这样有这个关系，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以后任何的决定你按照他的吩咐去做的话，就会收获成功和快乐了。